断线，寻寻觅觅疯狂感应，压抑不住我的思念，我超越光速狂奔前进。 I just can't stop， 风在耳边呼啸，交通就是停不了，心在跳，脸颊红得发烧， can't stop， 身体发出警告，但我就是停不了，这一秒比什么更重要。 I just can't stop， 跟着你的讯号，脑袋就是停不了，你的笑像把神魂颠倒， can't stop， 多远我不知道，但我就是停不了，下一秒就要冲进你的怀抱。真的会的，可不可以有下雨不比永远晴天，虽然我没有太喜欢忧郁，可不可以让你清楚我想这是我的必须，我是过分讨好你有点吃力好心虚， 话题没了 会很累的。

心也用在这般那般来回扯断的夏天，看着人来人往寻找一个熟悉的背影，时间随着行人一路飞走， 没再问题